It's 4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特别节目，我是周敏。今天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还有 Dennis， Welcome Dennis。 Hello guys, this is Dennis。 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到了关于年轻人从事志愿者这个活动，那么对于年长者来说，如何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志愿者活动呢？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How to find the right volunteer opportunity for meAs an older adult, you may have some newfound time on your hands. It is great having extra time to relax. But after a while, it can make you a little restless. What do you do with all of this extra time you have in your week? 那么在这一段呢，看到说 as an older adult, 许多老年人呢，可以说在生活上已经没有什么负担了，另外工作上也没有那么重了，很多都已经退休了。但是如何来打发这些新发现的时间，或者是新拥有的时间呢？拥有了大把的时间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但是事实却是怎么样呢？过了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哦，生活又开始无趣了，而且呢，这些无趣的活动又让你筋疲力尽，所以接下来呢，就需要你在你的业余时间当中赋予更多的意义。那如何找到这些活动的意义呢？我们来看一下。 Why not give volunteering a shot if you are not already?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的话，或者是不知道如何打发这些时间的话，那么文章当中有建议说呢， Why not give volunteering a shot? 那在这里 shot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Dennis? 就是说你可以考虑一下参与一些志愿者活动。 对， give it a try, 是吧？ Yes, 你可以试一试。其实我觉得这还是蛮实际的，因为大家从紧张的工作当中啊，比如说退休啊，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没有做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大家想，哎，我做一些志愿者的活动，哎，感觉可能也在想，哎，我好像没准备好哈、啊 嗯、 好像那个过去的那种紧张还在自己的那个习惯里面呢、 嗯、 那怎么样能够适应新的生活，然后呢把这时间呢做得值得或者是有意义，确实是需要有一些想法的。 Yes, it can't hurt. In fact, studies show that it is quite good for your health and happiness, and of course benefits the ones you are impacting with your work. 的确是这样的，找到一个志愿者的工作并不是让自己受伤，或者是好像在以前的这个基础上让自己更加的盲目哈、 yes. 或者是更加的劳累，其实不是这样的，它不应该对你的生活产生这样负面的影响。而且研究表明呢， It is quite good for your health and happiness, 对于你的健康来说，对于你的幸福指数来说是有益无害的。 And of course benefits the ones you're impactingWith your work, 如果你用你的工作能够给别人带来影响的话，不仅自己得着益处，别人也会从中受益。啊，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 Think you are willing to give it a try, finding the right volunteer group. Your first step is finding the volunteer group or opportunity that fit you and your talents. 首先呢，这里面有说呢 Think you're willing to give it a try. Give it a try 就是 give it a shot. Yes, yeah, give it a shot 意思就是你去试一试，但是这里有一个条件是要 willing to do so. 如果你觉得哦，我去帮助别人，或者是我做一些事情给别人带来好处的话，是发自内心我愿意乐意去这样做、就是当别人快乐，当别人得着帮助的时候、 yes. 我自己也由衷的感到快乐，必须你是这样想的，你才可以去试一试。那接下来呢，就是说 finding the right volunteer group, 一定要找到合适的团体。这个志愿者的工作它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是吧？不是一个人的工作、嗯、所以呢它应该有一个 volunteering group, 所以你要找到合适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或者是机构、嗯、那还有说呢，Your first step is finding the volunteer group or opportunity that fits you and your talents. 这句话 Dennis 你怎么来理解？ 就是说，当我在选择我要做什么志愿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先结合自身的情况，比如说我要先发现我自身的优缺点。我的优点比如是说for example, for me, I think my English is maybe good. 所以呢我的英语可能会比同龄人稍微好一点，所以那我做的志愿活动就有可能是帮别人指路啊，去做一些双语的讲解员呀，这样子。那他就说 opportunity that fit you, 非常的适合你，还有一定要适合你所有的天赋或者才能。那么刚才我举了我的例子，我有语言的天赋，那么有可能可能听众朋友们里面有可能就是对北京很熟悉，是个活地图，那么你就可以比如说参加一些比如说在什刹海的一些自愿指路的一些小团体，在里面你也可以发挥你的作用，同时也可以提高自己。 那这里面谈到说 The opportunity that fits you and your talents 是适合你自己的时间，包括适合你自己的性格，同时也能够使你的特长得到有效的发挥。比如说 Dennis 他比较喜欢英文，而且英文也比较好，所以呢可以帮助别人去练口语啊，或者是帮助别人比如说改进他的英文啊。那如果有些朋友呢他喜欢跳舞，那你可以帮助别人去跳舞呀，或者是喜欢音乐的，你也可以传递你的这样的方面的一些恩赐，就是总而言之是适合你的，让你做起来很开心的。当然我们也不怀疑有些朋友可能特别喜欢什么，我是一个很静的人，但是我愿意挑战自己，我要到热闹的地方去，对不对？我可能不太擅长这些数字呀，算数啊这些东西，但是你觉得哎，我可以挑战一下自己，我看看自己行不行。那当然这些可能就会有更大的压力，但是如果你做好准备的话，不妨呢也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同时呢你还能够掌握一门技巧或者是技能。 对， 在做真正的志愿者之前呢，有一些问题你是需要问自己的，我们来看看有哪些问题你需要问一下自己。 Would I like to volunteer here? 第一个问题是 Would I like to volunteer here? 我是不是真的想在这儿做志愿者？比如说你是到了一个异国他乡，对吧？然后呢平常这个邻居都不太熟悉，哎，你是不是愿意 contribute to the community? 就你愿意为这个社区做贡献。或者是你自己的这个社区，你是不是愿意去做贡献？总而言之，在你所在地，你愿不愿意为他做出你的贡献？你是不是自愿的？这个要给自己做一个心理定位，是吧？ Okay. Number two, could I put my special talent and hobby to good use? 那另外这里面谈到了 special talent, 就是我的自己的这些长项，是吧？我擅长什么，我有什么样的恩赐还有我的兴趣爱好或者是我的专长，我能不能够在这个地方得到充分的发挥。 Yes, 其实有的时候你可能确实不太擅长这块，所以也不太建议大家选择自己不太擅长的领域做志愿者。 对，如果你是个内向的人，你偏要去做外向人的事情，与别人打交道。还有呢，你是一个 people person, 但是呢你却把你放在这个办公室里面，然后见不到人，其实这都是感觉很别扭的一件事情。所以做志愿者这里面我看建议大概是先顺应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 再决定挑不挑战自己。 呀，这是第二步的事情。 Okay, next one, is it what I am looking for in a volunteer opportunity? 如果你找到了一个做志愿者的机会的话，可能有很多机会来到你的面前。那你就要想一想，哎，这是不是我一直在寻找的，这是不是一直我要想做的。比如说可能年轻的时候我没有得到音乐方面的这个栽培或者是这方面的训练，哎，到了老年呢他们成立了一个什么什么乐队，对吧？什么中软呐、或者是一个什么四方舞啊这样的，哎，你倒是想，哎，我学习一下看看我能做什么，对不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Next one, you want to find something that makes sense for you and your talent and value. Asking yourself these questions will narrow down your search quite a bit. If you are struggling in your search still, you can go online to find list of volunteering opportunities. 对，这里面谈到 make sense.For you and your talents and values, 这里面还谈到，因为它是一个 volunteering group, 你是和别人一起做这个事情，完成一个任务，对吧？所以呢，大家要 通常呢应该有一个 common sense 或者是一个 common ground， 就是有一些常识，比如说我的价值观、我的世界观、我的三观、 yes. 对不对啊？那这个时候呢你愿意发挥你的 talents、还有你特殊的这样的一些你可以做贡献的地方。还有很多人比如说他喜欢服侍人，比如说帮助别人做一些这个服侍的工作呀、那这个时候呢他也很愿意做。所以任何一个专业的团体，可能我不能够进到那个专业的那个领域里去，但是呢旁边的这些准备工作，比如说其他这个朋友要演出啊，我给他们做一些志愿者的其他的工作、这也是也需要的。但是你要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特别 make sense， 或者是负担， 对，是有意义的，你觉得不管这件事情有多么小，但是它是有意义的、那直到这样你才能够做起来是心甘乐意的。 明白，就是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是 meaningful， 一定要对你还有对他人有益，而且是 nobody forced you， 没有人去逼迫你去做这个志愿工作。 对， 肯定是你不管你在做志愿工作的同时，你自身也在提高，同时也在帮助别人提高。 对，接下来这句话我觉得比较中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可能说你愿意做一些志愿者吗？可以啊，随便啊，什么都行啊，但是其实这恰恰就是不合适的。所以这句话有说 narrow down your search quite a bit， 如果你自己心里没有明确的话，恐怕这个志愿的目标也不容易实现，也不容易达成、反而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当你 narrow down your search，你更明白自己想要做什么的时候，给它 narrow down， 不要特别的 general、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可以怎么说呢，能做到自己心甘乐意想做的事情。 OK， also before going for it you will want to be sure to provide these times you are available or the number of hours you will be able to put into volunteering in a weekend. That is unless you are volunteering from the comfort of your own home. 这个就更具体了啊，你看他有说 before going for it you want to be sure to provide the times you are available. 你什么时间可以啊，对吧，你哪些时间段是可以用的呢？or the number of hours， 甚至具体到什么，有哪个几点到几点，有多长时间，几个小时，你是可以这个志愿出去做这个志愿者工作的，就是你都要说得很清楚，说得很明白，是吧？ Yes， exactly。 对，当然也有些朋友是不用离开家的，喜欢做这个 SOHO 是吧， small office， home office， 就是在家里做志愿者，比如说一些心理咨询啊，对吧，这样的也可以。所以你不用说、我什么时候 available， 我在家里面天天 available。 对， Really if there's no downside to giving your time to something worthwhile， especially a cause that you truly care about and are passionate about， as long as it is something within your limit， you will be doing good for both yourself and others， it doesn't get much better than that。 那我们在这里呢有看到说 there's no downside to giving your time to something worthwhile， 如果你觉得做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的，你愿意为它付出时间和精力，那几乎这个就没有什么负面的这个影响了、特别是比如说一件 especially a cause that you truly care about， 比如说这件事情是对别人有益的，比如说有助于一些疾病儿童或者是老年人或者是老年院，你愿意让他们的生活变得好起来，因为你给他们带来了改变，所以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你自己就会得着快乐。那同时呢 are passionate about， 你做一件你自己非常非常有激情有热情的事情，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不会觉得哦，我付出时间和精力是很划不来的，你就会愿意更多的去付出，所以呢这件事情只能说是有益而没有害。 Yes， Alison， 你不觉得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人都是很乐于去参加志愿活动，但是就对于我来说，我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都没有办法准确的找到自己的定位，所以他们如果在参加志愿活动的时候，其实也会给主办方造成一定的麻烦，因为他们对自己没有准确定位，他们就是 whatever， 你可以给我随便安排工作，但是他们到底能不能 handle 这些工作，他们的心里还是没有一个准确的一个想法。所以就是说如果听众朋友们有非常乐于去做志愿活动的，一定首先要想一下自己能做什么，自己的优势在哪里，然后我想去做什么，而且是确保是自愿的，然后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到最大，我觉得就 OK 了。 对， volunteering work 我认为啊，它不是 random activity， 它不是一种随意性的活动，它是有组织、有安排、有计划的， 有目的的、 有目的的、所以呢就是说你说我只要想做志愿者，我随 随便，其实不是这样的，这里面有它的规矩，就像做、 yes. 做任何事情，就像你工作也是这样的，都有各自的规矩，所以大家要懂得志愿者工作的一些规矩，我想呢对于能够更好的认识这项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部分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volunteering in winter， 很多朋友喜欢在冬天的时候怎么样呢，希望能够从事志愿的活动，但是在冬天从事志愿活动会遇到哪些问题，或者是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我们稍事休息，过一会儿回来。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话题是年长者如何从事志愿者工作。从事志愿工作呢，会给我们的身心带来很大的改变，也带来很大的好处。但是同时在冬天，如果您想寻找志愿工作的话，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volunteering in winter. Although most volunteer to give back to community, there are numerous benefits to volunteering. Vitality reported as an increase or maintenance in physical ability. Longevity in people who give a minimum of 40 hours a year to one caus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cluding increased self-esteem. Reduced depression, a positive viewpoint.A positive perception of the volunteer's health and higher levels of contentment, winter challenges to volunteering. 好，我们看一下在这一段当中呢，谈到了什么呢？就是 numerous benefits to volunteering. 其实帮助别人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自己，这是事情的一个规律。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叫做 in giving, we receive. 我们在给予当中获得。还有一种说法是 It'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施比受更有福，所以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或者是回报者。那我们看到说 better health， 对不对？如果你有一个责任是吧，你要去 volunteer 做这个 volunteering work， 那你自己可能就会生活各方面都要有一定的规律，然后呢虽然是受了一定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呢是给你的健康带来好处的，同时你要保持自己的健康 keep fit、 yes. stay healthy， 因为如果你觉得我自己要垮了的话，我怎么去志愿呢、 yes. 对吧，你需要帮助的那个人怎么能够得着你的帮助呢，如果你自己健康受损的话，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对自己的健康有一个保护physically,、mm-hmm. mentally, spiritually, 对不对 ?Yes. 所以我觉得这是毋庸置疑的。还有呢 ,social connections. 刚才我们在前一段呢给大家提到是 volunteering group. 做这样工作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是和其他一起、mm-hmm. 和很多人一起同工一起做这个工作。所以你有广泛的 social connections, social contacts, 对不对、mm-hmm. 我想 Dennis, 你应该是一个有话可说的人，因为 you are a sociable person.、 Mm-hmm. Yes.其实在我的志愿活动经历当中呢，我做过一个志愿指路的这么一个活动，然后呢当时我就看到了几个人，外国人，然后他们把自己的手机和钱包弄丢了，但是呢他们不知道该找谁去寻找。其实这个故事我在前几期节目里面也讲过，也讲的就是 social 的重要性。你要知道首先你们是一个团队，然后你们团队肯定是有管理者还有最后的实施者，那么当你遇到紧急或者突发事件的时候，你一定要主动寻求你的管理者寻求帮助，让他来寻找一些 backup。 比如说这个情况我们就要联系公园的广播站，我们就要跟他联系，那么我们 social 这块就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我们怎么能就是简明扼要的阐述我们遇见的事情，先跟同伴商量，再跟管理者阐述，然后管理者带着你们再去找公园的广播站来广播这个事情，这个也是一个 social 的一个价值的体现。 所以呢当出现事情的时候，或者是万一有突发事件的时候、 yes. 你这些 social connections 有很多，但是应该去找谁呢，这是需要你当时就要做出判断、当然也需要平时或者是之前要进入一个严格训练的这样一个阶段，拥有了这个训练，你才能够在当机立断的时候能够急中生智，才不至于去耽误事儿，对吧、 对。 好，这就是 social connections。 那接下来我们有看到说 vitality reported has an increase or maintenance in physical ability， 当然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个better health， 是吧？你自己要保持自己的健康。但是当你做志愿者工作的时候，它会 会给你注入无穷的活力。这个 vitality 就是 vital， vital means energetic， 对吧？ Yes, 有活力的。 哎，对，就是你身心都特别的有活力，而且呢，这种活力不是一时的，它能够 an increase or maintenance in physical ability， 就是你在自己的这个身体这个能量方面呢。同时还有一个增长，而且有一个保持，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会保持活力，它是帮助你注入正能量的这样的一项活动，而不是说消耗你能量的。我不知道 Dennis 你有没有这种体会哈？可能你从长辈那儿能够听到，比如说今天我一天什么事情都没干，但是我觉得很累，对吧？可是呢，如果你真的去帮助别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大刀阔斧的去、就是大汗淋漓的去做的时候，就像比如说运动哈、或者是这个参加什么什么某种的这个 exercise workout， 那你回来的时候很大汗淋漓，可是你觉得很爽， 很充实， 对，很充实，自己很快乐。当你什么事都不做的时候，其实是最累的时候。那这个活力从哪来呢？就是从这个帮助别人、志愿工作而来。 对，而且刚才我们提到老年人嘛，在他们退休之后一定会有很多的 free time spare time， 他们可以利用来做一些志愿的这样的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是丰富自己的退休生活嘛。 对，那另外呢，我们还看到说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就是你心理上的幸福感，对吧？包括你的 self-esteem， 你的自尊也会慢慢的提升、 yes. reduced depression， 就减少你的压力，你的抑郁，还有A positive viewpoint， 看待事情的时候会怎么样？更加的积极，更加的主动。 Yes. And a positive perception of volunteering health、and higher levels of contentment， 也就是你自己会带来这种满足感。接下来我们有看。 However, winter poses specific challenges to older adults who volunteer.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get out. Whether you drive or not, cold may lead to challenges in chronic illness, such as.Osteoarthritis, which make it difficult to move, and many summer volunteer activities, such as working at State Park and Nature Preserve, are no longer available. Many people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help people in a more cordial way. You can help take down the decorations in a neighbor's home or apartment, you can donate to a charity, you can volunteer at your local church. 好了，我们在这段当中呢，看到很多在冬天做志愿工作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年长者呢，通常会有一些慢性病，对吧？那我们在文章当中呢，也有提到说 ，winter poses specific challenges to older adults who volunteer， 就是这个 specific challenges 遇到了更大的一个挑战，而且是非常具体的挑战。It's more difficult to get out， 比如说下雪天呀。就比如说地上结冰啊，就很容易滑，对不对？那么很多慢性病呢，在冬天的时候也会开始，大家感觉到不舒适，那也会造成出门的一些困难。 Yes. Whether you drive or not， 那在西方呢，很多老年人都开车，对吧？那你如果是去做志愿工作的话，你周边，可能30公里之内你就找不到这种志愿的工作，你要开车出去，可能。开车30分钟你可能才到一个 community， 然后在那里去做志愿工作，甚至这个开车更长的时间。那如果天气有这种恶劣的变化的话，那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危险性。 Cold may lead to changes in chronic illnesses， 因为就是刚才说天气的变化呢，可能也会使这个慢性病呢有不同的反应，比如说这个 osteoarthritis，比如说一些风湿性关节炎啊和骨科相关的这些疾病啊，在冬天的时候寒冷天气里面就容易反应、 yes. 所以呢 make it difficult to move， 让很多人不觉得舒服。 So many summer volunteer activities such as working at state parks and nature preserves are no longer available， 可能夏天的时候比如说在一些公园的一些需要志愿者的工作，在冬天呢这些公园就都关了，所以没有人来了，也没有这个志愿者。所以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大家， 在去年我的姥姥曾经在冬天的时候摔过跤，然后后来就住院了。冬天是一个非常容易老人出危险的一个季节，然后我也希望就在做志愿活动之前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所以也希望听众朋友们的老年朋友们也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没错， 那在最后一段呢，在这里也说大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Yes.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help people in a more casual way. 就是手到擒来的，垂手可得的。Mm. You can help take down the decorations in the neighbor's home or apartment. 比如说邻居需要装饰他的房间，或者是快到这个 Christmas 的时候，哈，节日的时候，然后呢，帮他去打扮一下自己的那个， mm. 收拾一下自己的房间。 或者是帮助社区嘛。 对。You can donate to a charity. 比如说你可以去一些慈善机构做一些捐献，比如冬天的衣服呀、鞋子呀，或者是呢 you can volunteer at your local church 等等，你都可以做一些这样的工作，力所能及，而不是说非要去开车多远到什么地方几个 big course， 对吧？ 明白， 就是因地制宜的情况下做适合自己的志愿工作。嗯，好，我们希望呢大家都能有一个平安的冬天，这是第一位的。 嗯， 那同时呢，如果有机会去做一些志愿者工作的话，那我也希望呢大家能够从中得着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身体上的健康，还有精神上的满足，同时呢也能够给别人带来帮助。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周敏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感谢 Dennis 参与我们的节目。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here. It's my pleasure. See you next time.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英语万花筒，各国文化、世界奇观、风土民情，地道广播剧。Your kaleidoscope to the world。 大妈，您这是？ 前面不是正拆违建呢吗？我去看看。 您这街巷长都管什么呀？ 这么跟你说吧，只要是咱们街道的事儿啊，我都管。 那您可辛苦了。 嗨，不辛苦。其实啊，靠我一个人也不成，还得老街坊们帮衬着才行。 大妈您放心，全力支持。 大妈，您说这小店都关了，以后买个酱油醋的可就不方便了。 这个你们放心，咱们街道啊都规划好了，这居委会边上啊就是咱们的生活中心，那儿的生活物品呀、啊、一应俱全，而且还物美价廉呢。到时候啊，街道还要绿化美化，你们呢就请好吧。 这下咱们小区可就漂亮了。 疏解整治促提升，和谐宜居新北京。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Mine. Now I'm my heart forever. When you smile, it takes my breath away.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Culture. Hello, I'm Amanda Carlton. And I'm David Evans. Drama. I really appreciate it. Interesting stories on Earth and beyond. Eyes wide open at your kaleidoscope to the world. Hello and welcome to Obla Air.A Learn English radio series from the British Council. I'm Joan Walker. And I'm David Evans. And in this series, we aim to improve your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with the help of a drama story about the staff and passengers of a budget airline. In today's programme, we're going to hear the second episode of our story called The Crate. But first, let's remind you what happened last time. We heard that a large crate had arrived in the Obla Air office.And remember, a crate is a big wooden box which is used to transport things. Vinny explained that this was the start of a new business venture. Here's what he said. Aha! I see the crate has arrived. Excellent. Yeah, it weighs a ton. It certainly does. It took three of us to get it up the steps. What on earth is inside it? This, ladies and gentlemen, is Obla Air's new business venture. Really? Oh, yes. Do you know what our biggest problem has always been? I'll tell you. Too many empty seats. Most of the time, the plane's half empty. And wasted space means wasted money. But think about it for a moment. It's not just people who travel, is it? These days, everything is on the move. It's a global village. So...I've set up a little air freight business. Air freight? Yes, to move high-value articles between Freeport and London. Not just any old things, you understand. Luxury goods, works of art, that type of thing. There's plenty of money to be made here, believe me. At the start of the next scene, Captain Obla rushes into the office and apologises for being late.He says, The traffic's even worse than usual. And my first question for you today is, why is the traffic so bad? Soon after that, we hear the phone ring. Pavi says, Just a moment. I'll get that. And who is the phone call from? The person obviously has some important news, because when Pavi puts the phone down, she tells everyone, There's some kind of problem in Freeport this evening. And what does the person on the phone want Obla Air to do?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Sorry I'm late, everyone. Hi, Captain.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out there. The traffic's even worse than usual. The police have set up roadblocks all round the city centre. It took me 20 minutes to go half a mile. The whole city's come to a standstill. Anyway...Has anyone heard from Betsy? Yeah, she called to say she's taken a few more days off. Huh. She's gone to see her sister. But she is coming back. Well, yeah, I think so. And, Captain, as you can see, Obla Air Freight is now officially in business. So this is our first crate. The first of many. That's pretty big, isn't it? What's inside it? Oh, we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that. As long as the paperwork's all in order...Isn't that right, Pavi? Well, just a moment. I'll get that. Hello, Obla Air. Really? Yes, well, I suppose we can do that. Is there some kind of problem? Of course, I'll email it to you right away. That was the police. The police? Yes, there's some kind of problem in Freeport this evening. Just as I thought. They say we have to delay the flight while they check the passenger list. Delay the flight? By how long? Well, they didn't say... Well, it's not such a bad thing. It gives us a bit more time to get ready. Actually, it does cause a bit of a problem. What do you mean? So why is the traffic so bad in Freeport today? The captain says... The police have set up roadblocks all round the city centre. And a roadblock is a barrier which is put across a road to stop the traffic. The captain goes on... The whole city's come to a standstill. In other words, the traffic is not moving at all. And who is the phone call from? The police. Yes, the police. And what do they want Oblaer to do? Pavi says... They say we have to delay the flight while they check the passenger list. The captain doesn't seem too worried. He says... That's not such a bad thing. It gives us a bit more time to get ready. But for Vinny, it's obviously a problem. Why is that? We'll find out when the scene continues in just a moment. You're listening to Oblaer, a Learn English radio series brought to you by the British Council. The second part of the scene begins with Vinny saying... Actually, it does cause a bit of a problem. And the problem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contents of the crate. So as you listen, answer these questions. What is inside the crate? What does Vinny tell Muzz to do? And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thing in the crate? Let's find out. Here's the scene. Actually, it does cause a bit of a problem. What do you mean? Well, it's the crate. You see, perhaps I didn't explain, but there's a dog inside. A dog? Yeah. Not just any kind of dog, obviously. It's a guard dog. We're flying him out for a company in London. There's a place here in Freeport that breeds them. The best guard dogs in the world, apparently. Oh, really? That's what they told me. Anyway, they gave him something to make him sleep. But they said if the flight's delayed, we have to wake him up, feed him, and take him for a walk. Otherwise, well, he might start causing problems on the flight. You know, barking, that kind of thing. And we don't want that, do we? Sorry, Vinny, did you say he's a guard dog? Yeah, but he's properly trained. And he'll be sleepy, so there'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Just open the crate. Who? Me? Yeah. Go on. Well, you're a security guard, aren't you? Yeah. Well, you're in the same profession. You'll be fine. Oh, no, I'm not good with animals. Oh, come on, Muzz. Just open the crate. Yeah, go on, Muzz. There'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All right, if you say so. Here, Muzz. You can use this. Oh, thanks, Pavi. Right. That's why it's so heavy. The crate, I mean. If there's a guard dog inside it. By the way, do you know what his name is? Yeah, it's written here somewhere. There we are. Name of animal, Vicious. Vicious? Oh, come on. It's probably a joke. Now, just get that crate open, will you? All right. Hello, boy. Look at him.